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07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初分较量功德品第30-5。世尊，以何无二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是把佛不共法。以何无生为方便？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世尊，以何无二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以何无生为方便？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世尊，以何无二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。以何无生为方便？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。世尊，以何无二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。以何无生为方便？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。世尊，以何无二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以何无生为方便？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世尊，以何无二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以何无生为方便？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佛言请喜。如今当知，以色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净尽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以受想行识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净戒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庆喜当知，以色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意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，以受想行识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 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清晰当知。以色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法界，法性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，不思议界，以受想行识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清晰当知。以色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以受想行识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清晰当知。以色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自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。以受想行识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清晰当知。以色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，八圣处，九次第定，十遍处。以受想行识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，八圣处，九次第定，十遍处，清晰当知。以色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以受想行识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清晰当知。以色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。以受想行识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，清晰当知。以色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以受想行识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，清晰当知。以色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畏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 以受想行识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是把佛不共法，庆喜当知。以色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以受想行识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庆喜当知。以色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以受想行识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庆喜当知。以色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以受想行识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庆喜当知。以色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以受想行识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庆喜当知。以色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以受想行识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庆喜当知。以眼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。以耳鼻舌身意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。庆喜当知。以色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。以声香味触法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。庆喜当知。以眼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意空、本性空、 自性空、共性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一耳鼻舌身意处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。清晰当知，以色处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意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以声香味触法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。清晰当知，以眼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。以耳鼻舌身意处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。清晰当知，以色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。以声香味触法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。清晰当知，以眼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以耳鼻舌身意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清晰当知，以色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以声香味触法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清晰当知，以眼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自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以耳鼻舌身意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自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清晰当知，以色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 以声香味触法触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色境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净习当止。以眼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，八圣处，九次第定，十遍处。以耳鼻舌身意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，八圣处，九次第定，十遍处，净习当止。以色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，八圣处，九次第定，十遍处。以声香味触法触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，八圣处，九次第定，十遍处。净习当止。以眼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以耳鼻舌身意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净习当止。以色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以声香味触法触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净习当止。以眼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。以耳鼻舌身意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。净习当止。以色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。以声香味触法触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。净习当止。以眼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以耳鼻舌身意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净习当止。以色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 修习五眼六神通，以声香味触法触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，庆喜当至。以眼处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。以耳鼻舌身意处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。庆喜当至。以色处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。以声香味触法触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。庆喜当至。以眼处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以耳鼻舌身意处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庆喜当至。以色处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以声香味触法触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庆喜当至。以眼处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以耳鼻舌身意处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庆喜当至。以色处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以声香味触法触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庆喜当至。以眼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。以耳鼻舌身意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。庆喜当至。以色处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。以声香味触法触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。 清晰当之，以眼处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以耳鼻舌身意处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清晰当知，以色处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以声香味触法触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清晰当知，以眼处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以耳鼻舌身意处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清晰当知，以色处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以声香味触法触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清晰当知，以眼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。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。清晰当知，以耳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。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。清晰当知，以鼻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。以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。清晰当知，以舌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。以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。清晰当知，以身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 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，以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、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。清晰当知，以一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。以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、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。清晰当知，以眼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三空、无边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，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、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。清晰当知，以耳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，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、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。清晰当知，以鼻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，以相界、鼻识界及鼻处、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。清晰当知，以舌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 自性空，无性自性空。以味界、舌识界及舌触，舌触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。庆喜当知，以身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以触界、身识界及身处、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。庆喜当知，以意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以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。庆喜当知，以眼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。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。庆喜当知，以耳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。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。庆喜当知，以鼻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。以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。庆喜当知，以舌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 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。以位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。清晰当知，以身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，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。以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、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。庆喜当知，以意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，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。以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、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。庆喜当知，以眼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、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庆喜当知，以耳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庆喜当知，以鼻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以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庆喜当知，以舌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以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庆喜当知，以身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以触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庆喜当知，以意界无耳为方便， 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以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庆喜当知，以眼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、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庆喜当知，以耳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、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庆喜当知，以鼻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以相界、鼻识界及鼻处、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庆喜当知，以舌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以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、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庆喜当知，以身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以触界、身识界及身处、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庆喜当知，以意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以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、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卷第107。